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同星期六天气转凉，有几阵雨同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27点，升242点，总成交金额12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5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噶，腾讯控股377.2升10.8，京东集团238.4升13.6，美团159.3升8.7，小米集团14.12跌3.6，盈富基金22.12升2.4，阿里巴巴113.5升2.4，融创中国4.08跌8.6，恒生中国企业75.9升1.18，中国海洋石油10.92升2.8，快手78.5升3.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224，瑞士法郎8.356，澳元5.856，加元6.258，新西兰元5.385，欧元8.5978。每百日元对港元6.3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52点，升308点。港金报17,90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49美元，卖出1,91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过去香港岛只系管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一啲。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应该是渡船街天桥去洪水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7，听朝早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3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安任村长任楼、天水围天池村慈心楼、钻石山凤德村紫凤楼、青衣长发村敬发楼和马鞍山利安村利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儿科专科医生洪之允。 小朋友点样表达佢喉咙唔舒服呢？俾啲嘢佢食，佢可能好鍾意食嘅，佢都系食少咗好多，甚至呢直头系唔愿意食。出现咁嘅情况呢，智能手机都有一个好强力嘅电筒㗎嘛，就可以叫小朋友擘大个口俾你睇下呢，口腔里面呢佢应该本来粉红色嘅位置呢有冇变咗系比较红啦，越红呢就通常系就越痛，唔舒服嘅感觉越强烈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阿乐阿达 阿利快伸手臂，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一个一个跟 我哒哒哒哒，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近排好多人谈论嘅一套动画吓 ，Turning Red 红袍青春记啊，里面有呢一首嘅作品都系咧动画里面嘅天团啊 ，Four Town 进入榜占第九位 ，Nobody Like You。 I never met nobody like you, had friends and I've had buddies, it's true, but they don't turn my tummy the way you do.Never met nobody like you. You're never not on my mind. Oh my, oh my. I'm never not by your side. Your side, your side. I'm never gonna let you cry. Oh cry, no cry. 整首歌嘅感觉有啲似咧 NSYNC 加 Backstreet Boys 啊！呢个礼拜新上榜占第九位 Four Town 啊 ，Nobody Like You 啊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月二十九号嘅骚动音乐 ，Hello， 系啦，咁啊，先预告一下咧，今日我哋六点钟出现嘅嘉宾咧，将会有石山佳， 冇错，咁啊，可以讲到时听到佢哋介绍佢哋嘅新歌啦， 先知啦，同埋亦都好有趣，每次同佢哋都听下佢哋点样整音乐咧，跟近排佢哋有啲新嘅嘢，自己有研究一下咁样咧，就啱啱可以听到 啊，系，每次同佢哋倾偈咧都好丰富啊，即系有笑位啦，又有认真嘢啦，所以大家一六点钟可以听到嘅，同埋好中意听佢哋两个自己斗嘴嘅，因为 系啊，同埋每一次见到杨彤都系谂起佢嗰个铃声。所以我哋唔係每次都提，但每次见到佢心里面都会諗起佢个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今日青衣长青村青阳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嗯嗯，好，收到晒。 今日咧，我带咗一个 系咯，见到你攞咗个玩具翻嚟喎，今日 系。 喂，其实咧，波成啊，即系讲真句，呢、這个公司嚟嘅，你真系唔好带玩具翻工啦，好唔好啊？即系我哋认真做节目，认真讲音乐噶嘛。 我必须 攞埋啲咁嘅玩具翻嚟，咩意思啫？ 上面 office 第一台头有啲人都有玩具，你都知道。你成日帮助到你做嘢嘅嗰个效率同埋嗰个。那个灵感啊，你要明唔明？ 系 ，OK OK， 你个灵感开啊嘛。 吓，咁但系你呢个好有趣，因为都几复杂。我望到呢嚿仪器，我以为系嗰啲咧，你以前咪做有一段时间咪系走去睇树嘅。 哦，系啊。 我以为你呢嚿嘢咧系我嚟做嗰啲测量啲度啲树咁嗰啲仪器嚟嘅。我望落去就罩眼远睇啊吓。 系，好似啊嗰啲啊嘛，但其实唔系，佢望落去好似一个。睇树嘅仪器，实质上咧，佢系一个 drum machine 嚟。 哦，呢、這个我听呢、這个呢、這个、啊，哇！你呢一部都几方便、哦，咁便携嘅。 之前咧都我哋会节目讲过啦，跟住有时都会讲，以前八十年代嗰阵时佢做一啲电子音乐又好，或者点样整歌咧，都会听过呢个 term drum machine 啊。 即系 佢一部仪器，因为以前啲电脑你冇咁发达咧， 系 咁佢哋就会有一啲咁样啲牌子出啲现成嘅仪器， 系 即系最出名嗰啲咩 808古机啊， 大家会见 系啊， 即系其实佢里边咧佢有啲 default 咗嘅叫。嘅 聲 啦，成日講啲咩 kick drum 啊、snare 啊、high hat 啊，或者拍手掌聲啊， 係係 好多啦。咁你就靠呢啲咁嘅 drum machine 咧，其實佢一度 loop 住嘅 ，loop 住嘅意思即係譬如佢可能十幾個拍子，即係1、2、3、4、2、3、4，其實佢不斷喺度碌緊，一路去緊嘅。咁你咧就可以喺個 machine 嗰度教，我想第幾拍咧，嗰度就有個鼓聲，係啦。咁你 就可以教到好似個有個拍子咁樣。我想問一個好無知嘅問題，我想問同拍子機有咩分別？ 我覺得有啲似噶，其實不過只不過佢其實佢喺度數緊 多功能嘅， 係啦，即係其實嗰樣拍子機喺度數緊，1、2、3、4、2、2、3、4，咁即佢唔會講嘢啦，即係咁啦，係啦，咁、但係因為可以 on top， 你就可以不斷撳嗰啲掣啦，咁咧。即系呢个就系嗰啲 drum machine 大概个原理咁样样啦，咁然后你每一个声你可以再扭啦，咁嗰啲字我都唔系完全识晒，譬如扭下 pitch 即系啲高低音啊。 O K， 哦，即系鼓都有分高低音啦、 啊。系啦，你可能可以加啲 effect 落去，成日听嗰啲咩 echo 啊，加啲decay 啊，即系好多呢啲啦。 我即系哇。佢已經內置咗有呢啲音效嘅調整， 咁啊視乎型號啦。咁 但係佢係咪一部機已經分好曬有？即係你都知啦，我哋做打鼓嗰啲朋友仔，佢成 set 鼓有好多部分噶嘛，即係有個 kick drum， 有個 snare， 有個 high hat， 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噶嘛。咁你一個鼓機就已經包曬咁多樣嘢喺入邊啦。 佢咩都有，但係佢咧只係一啲好。点样讲啊？好 raw 嘅声嘅，咁呢一部咧，我其实系寻日去我朋友个 studio 嗰度见到，好得意。跟住就喂呢部咩嚟噶？咁即系咁有趣嘅， 系咁 mini 嘅咧。 佢其实系一部平板咁大嘅 size 嘅啫。我而家手上呢一部 系啊，大个电话少少嘅啫。其实一只手都揸得住啊。呢、這 个系啊，一阵可以影张相摆上俾大家睇下啦。咁咧，我啲朋友佢都系整音乐，咁佢咧呢一部佢话系唔知之前买落，咁佢咧系一啲即系佢模仿翻当时，即系佢唔系真系嗰个年代出产，因为嗰啲应该系好贵嘅。 系 啦，佢即系之后后期啲人出翻去模仿翻咁佢就买咗嚟，其实攞嚟叫整下音乐嘅可以。 O、okay. K， 即系好似成日讲咩起个 beat 咁样样咧，即系见网上面啲片咧，佢哋就有部机揿下咁样样，即系而家新嗰啲 launch pad， 可能佢系博咗个电脑。咁佢電腦嗰度你 set 咗嗰啲聲，咁你咪靠嗰個 launch 咪撳下撳啲聲出嚟咯。 係啊，冇錯。 其實我自己個人嘅體驗啦，我覺得其實好類近嘅原理嘅，即係你去操作佢嘅話。 嗯。咁但係呢個鼓機就我諗係好多時候啲朋友仔攞嚟做 beat 個基底啦，即係成日都講做 beat 最緊要咩啊？做 beat 最緊要有個 beat 啊嘛， 係啦， 所以呢一個鼓機就即係可以幫你自己揀啱咗一個可能個拍子係幾多，咁然後有啲咩嘢嘅鼓嘅部分啊，個 pitch 係幾多啊，你自己 set 好曬就可以咚嗒嗒咚嗒嗒咁樣去啦，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所以我 friend 就係佢話：，咁你攞翻嚟玩下咯，攞翻去試下整啲 beat loop 下，咁跟住因為佢咧佢可以直接駁電腦咧，咁你可以錄低佢嘅咁，咁跟住佢話。 你试下咯，翻去整嗰啲咪整下啲歌咁样自己玩下咯，咁样。咁所以咧，我又觉得本身我真系谂住攞翻屋企玩嘅啫，跟住突然之间今日出门口望住佢摆喺台面，好似几得意喎，不如攞翻嚟俾大家睇下啦。 我可唔可以听唔听到佢而家有冇声噶？可唔可以试下示范下啲鼓声系点样样？ 啱啱 set 咗个好 basic 嗰啲嘣接发接嗰啲 pattern 咧。 哇！你已经咁短时间内 set 好咗啦。 系系啊，我大概了解咗佢点用啊，因为寻日咁咧，跟住你揿好晒啲掣之后咧，跟住你一 play 咧，佢就会有我唔知佢边个发音啊，试下俾大家听下。听唔到？ 听到啦，听到啦。都唔得，系啦，都唔得咁样噶。 咁其实你唔停，佢就一路咁样 keep 住喺度 loop 咯。咁而你就可以慢慢就再加啲嘢啊，掹走，因为佢全部都按拍子一二三四咁样样噶嘛。 甚至乎有啲朋友仔中意 freestyle 就可以按住个拍子去 rap 啦，咁样 就。哦，系呢个其中一样咧，即系呢啲机而家新出咧，即系你会觉得哦，即系以前会咁用咯，而家仲即系好少啦。你有电脑咩都齐晒啦， 乜都自己砌得到啦。 但系呢啲其实系可以攞去做现场表演用嘅，即系有时你见啲人现场表演咧，即系我今日嘉宾石山街都系嘅，你见佢喺个现场表演，佢台面成日都会摆咗一啲。机咁唔一定系 drum machine 嚟，即系佢好多 有 啲操作 launch pad 啊，各方面嘅嘢。 咁其实你可以喺现场嗰度，即系做一个叫做 loop 啊，即系头先不断都系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重复循环咁样嘅。 系啦，不断循环住起一个底之后咧，佢 on top 可能唱歌啊，再加啲乐器啊咁样。咁所以呢啲系可以有啲人可以你要现场玩咧都得嘅咁咯。 其实你讲起呢样嘢咧，我都谂起早两年咧，即系去啲朋友嘅 studio 度参观嘅时候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好方便，就系而家呢一类型嘅我称之为乐器仪器咁样啦。其实系比大众容易啲接触去制作音乐嘅，因为以前觉得喂你做音乐你识打鼓你先做到嗰一 part 啦，你要识弹琴先做到嗰 part 啦。但系因为我上次去参观个朋友个 studio 嘅时候，其实而家有好多嘢好，第一。佢真係好容易上手，第二佢係好便攜。我記得咧，我有個朋友佢帶咗一部Rick and Morty 版嘅 Launchpad 出街，極細部，好似我哋以前考會考用嗰部計數機咁大部嘅啫。佢個形狀，佢個樣都同我哋以前考會考嗰部計數機好似樣嘅。跟住然後咧，佢就係、是、佢本身已經喺入邊 program 咗。Rick and Morty 嘅主題曲喺入面啦，咁但係呢你因為所有 launchpad 你都可以自己錄啲聲或者扭啲聲，跟住然後你自己撳一個 melody 出嚟㗎嘛，咁呢啲好 basic 嘅 function 呢其實都已經齊晒極細部，咁我覺得啊，其實都幾方便，即係有時攞出街自己為興趣玩下也好，點都好，而家其實真係好容易上手啊！要做音樂嘅話， 係即係我唔知啲幾多錢啦，我都冇諗住買啦。咁有人有咁，梗係 問朋友借嚟玩下先。 唔係呢個狀況，好似你以前咧想學吉他嘅時候，你唔係下下都話落使夠錢可以買㗎。 係啊， 就唔知點解班上面永遠有啲同學咧，屋企都有部吉他唔用嘅，總會有一個半個嘅。你想你開口 借嚟玩下啦，佢實借俾你嘅，好少可會話唔借俾你。係 啊，借完之後其實佢都唔使點樣攞翻你翻屋企嘅用噶啦，咁樣即係你都會有呢啲。咁當然而家即係我譬如先個吉他啲會可能容易啲會有啦，屋企或者你木筒笛咁，我唔知有冇人借木筒笛啦。跟住你嗰啲口琴嗰啲咪會有咯。但係呢啲機就可能會少啲，但係因為好便攜咧，即係頭先講一個平板咁大咧，好得意啊！即係你可以隨時問個 friend 喂借嚟玩下咁，跟住你可以攞翻屋企，咁你就可以自己又就咚之嗒之咚之嗒之，跟住播落個電腦度，你就可以錄起佢啊咁樣咧。 我谂所以其实而家点解多咗所谓嘅 bedroom pop 啊，或者可能好bedroom 嘅 music， 就系点解大家可以喺睡房度做到音乐，就系、是、因为呢啲仪器嘅存在实在太方便了。即系讲真，学你话斋，如果有时即系见到身边朋友屋企有啊 ，studio 有咧，你借一部翻屋企，唔系。唔好 话攞 系啦，借一部翻屋企咧，即系可能你玩三两晚咧，你大概有个概念喺度咧，其实你都已经开始可以编到一只，或者可能揼到一个好简单嘅 beat 出嚟嘅。 同埋你会知道嗰啲嘢叫咩名咯，即系头先讲嗰啲kick 啊、snare 啊、high hit 啊嗰啲，大家成听，即系譬如佢有嗰啲好罐头嘅拍手掌声嗰啲 clap， 你会知啦。跟住有一只声咧叫做 tom 啊 ，t o m 咁。咁咧叫嗰只声咧，我唔知点样可以整得翻我寻晚听到个声啦。总之我听到嘅时候，我觉得哦呢啲声我听过啊，以前听 舊底有八十年代嗰啲咧， 嗯， Raiders 啊嗰啲歌，佢就有呢只聲，我好中意呢只聲，但我成日都唔識形容嗰啲聲叫咩名㗎？ 即係咩啊 ？Toma， 我冇乜印象喎。 可唔可以整到少少俾大家聽下個聲係點樣嘅先？ 哦，呢、這個唔係呢個， 我應該整翻個。系即系佢佢有啲好圆润啊， 系 唔厚，有少少厚啦， 但系又唔系一个鼓上边会出现嘅声嚟嘅，有少少电子咁样， 系啊系啊，个电子感重少少嘅， 嗯。 啊，因为咧隔住支麦，可能你都未必听到佢嗰个好劲嘅嗰个 bass。 哦，我听到啦， 听唔到啊？佢好似个弹弓声咁样啊， 有啲似咧以前。最初代嗰啲 Game Boy 打機咧， 啊、 就會有啲咁樣嘅 beat 喺度噶。 我已經扭到最大聲啦！ 嗰啲八好八 beat 嘅聲， 係嗰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咁。咁你聽以前舊底嗰啲歌，佢會有一啲喺嗰個可能你主要嗰啲鋼琴啊，或者點樣下面有一啲咁樣嗡嗡嗡嗡嗡咧，你聽得好舒服嘅個人會，你會覺得好正啊呢啲聲咁樣。咁你就知道哦，原來呢啲叫 Tom 啦。 Tom OK， 下次識啦，下次聽下啲舊嘅八十年代嘅作品啊，知啊。這個、 因为成日做访问形容唔到啲声， 呢个系啊， 诶、那个位咯 ，chorus 前面咯， 系啦，有个好突突突突咁样嘅声，即系以前系咁样讲，咁样形容啊嘛。 咪咯，你扮唔到出嚟啊嘛，即系又即系除非你识 beatbox， 所以模仿到嗰啲声啦。如果唔系你形容唔到，咁你沟通唔到噶啦嘛。 系，所以好有趣，一阵又要再预告一下，一阵六点钟同。石山街佢哋傾佢哋嘅新歌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講到好多同聲音有關的。 好多我哋唔識形容嘅位嗰啲咁樣。 係啊，大家可以留意我哋有幾咁傻豬啊喺嗰啲位度。 甚至乎我真係向來即係樂理都好差，以前小學有讀過啦，中學係完全忘記咗啦。 嗯。 呢排要睇翻啲咧好 basic， 即系你有读过乐理，你考过你会识。我即系最 basic 嗰啲咧，我其实一路都唔知点样分，即系嗰啲点样形容啲 term， 即系譬如 beat、bar。phrase， 我对呢啲系好差，我要睇好多次，我都先至解释到。因为譬如可能去朋友 studio 咁样，即系整下啲歌啊，试下整下啲嘢，你要形容俾佢听啊，好似咧上一个音咧就嗰度唔知快咗慢咗，但系咩叫上一个音咧？即系或者边一个 phrase， 边一个 bar， 冇一个好准确嘅讲法啊嘛。我 用手指督啊，嗱呢度啊，应该呢条 wave 嘅呢个位啊，咁啊。 我谂佢哋会觉得好似同外星人沟通紧咁样咯。 系啊， 咁但系有时好老实讲嘅，呢啲真系就算你考咗五级学理咧，即系例如我考咗五级。乐理咧都系学唔翻嚟嘅，呢啲系真系好业界佢哋做惯做熟先会有一套 language 喺度嘅。 系啊，但你起码你都会识得讲，即系头先讲啲 terms， 即系我会开始去睇英文咧，睇翻啲好 basic 嘅，即系音乐上嘅嘢咧，我真系人生都估唔到会有一刻自己走去 search。 系好有教育意义，我哋因为见到波性咧对住呢啲 terms， 佢觉得非常之苦恼，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研究多啲，学多啲呢啲音乐。 任何一个识少少音乐嘅听众都一定劲过。 系啦，真系唔好好似个外星人咁同人沟通啊！ 即系譬如 melody、rhythm、harmony 咁样呢啲字，究竟你点样分嘢咧？跟住我又要睇，但睇完我都未 get 到晒噶，但你就知有分别啦咁啊！ 咁你需要一本英汉词典啊！ 唔系啊，我中文识译啊，大佬。但系你点样喺真系一首歌嘅结构里面拆解嘅时候， 系 我成日都捞乱嘅，所以冇办法，唯有交俾我哋啲专业嘅嘉宾去解释俾我哋听。都系嗰句，一阵你六点听石山街，今日讲下嗰啲唔知和音嗰啲好有趣，大家可以听一下。嗱，呢位嘉宾咧，佢都应该似喺屋企个 studio 咧，跟住就扭下啲声，整下咁样咧，就出一首歌。佢系 Jamie 张天荣嘅。 又写家将来，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马飞马飞马飞，旧装近皮开始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 ，It's okay，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 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凉茶，戒了毒瘾。I'm falling

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青衣长青村青阳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来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到底音乐对你来讲是什么呢？ 以前会很简单咯，开心就听歌，不开心又听歌。但慢慢才发现啊，其实原来音乐可以做到的事真的很多的。例如有人说音乐是可以讲故事的。我以前心想怎会啊，音乐又不懂讲嘢。讲咩噶？讲广东话。但识咗呢两位朋友，我又信啦。 凝望片段，仍系脑海戏中是你。 浪漫是没有余地， 振奋四起是声势浩荡，偶还似风飞泛起尘与土，是阴魂和应我心靠我的背后，完全无谓地唱我愿为 一个擅长利用音乐去配上不同的画面，另一个擅长利用一首首歌去建构出一个个的角色。边个话音乐不可以讲故事？有麦浚龙和老冠廷旋律故事。跟住落嚟呢位歌手都一样，他的故事在29年前开始。当时他对他第一首出的作品抱一个疑问，29年后 翻开了尘封小说， 终于有答案了。 谁歌谁在雪大伟论，美梦掉进海当真相，还不知地遭掩盖，前事却未泛黄，终有日篡改，不再埋藏，不再偷偷去假装，看看这堂里对的跟错个碰撞，给我愿望，准我说应知个错，没有可能都给我逆风中往返，遗下我在怨叹，独唱一阙《百花残》。楼台外耀眼且灿烂，水中等照天色美满，倦眼挂灯在璀璨，痛苦终不会消减。唱不难，独歌不定难，就算饱尝多少几风流难，自信发光，在这回忆看看，没有可能都给我找到我。心 是秘密未拆开，不见这迷失岁月中消散，没有可能将于时光回放。 他是莫文蔚，有他的派台作品《原来什么都有可能》。当然啦，音乐除了能够讲故事，亦都有好多人用音乐去治愈自己的心灵。身体有身体的药，心有心的药。 近路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节伤患，疲态懒去数清，痛痒埋藏了靠耐性。然而拖一时，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似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验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恨亦无忌。心率跳得不太正常，床上闭目觉得呼吸不畅，都快天亮放弃思想，再次无眠了太混账。其实想拖延就合实天窗，合上歌拼命唱，唱到心肺无力挽回，知清楚换身上，有痛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心机，怕病危才不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验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像钟楼的结更深化，就似拉着脚望关系变质，到灯变卦，有痛赶快处理，有爱方要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说着其实在乎你，拖到绝症才明原是忘他。我的伤欠处理，验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几多人如我般快忍到终结，爱恨亦无忌。 带来吴浩康最新排台作品《见字医病》。 世都市粉碎在蕊通通失去哈镜倒影废去黑镜透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清焦距黑宝遮掩大去 音乐怎样医人呢是的其实藉由宣泄不同类型的情绪音乐的而且确是有一个治愈的作用在这里听说有 Candy 孙孙晓妍一月无常而这位歌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藉由这首作品去讲他和他的情绪和他的皮肤 一天天 怎样打一场仗 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在月的脸无人及你真知告诉独处的意义翻看被我忘掉的心事

唔好讲咁多啦，饮啦！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石山家嘅杨彤同 Mason 啊 ，Hello，Hello， 你哋好啊， 啊，又系送卷轴嘅时候啦。 今日呢一句咧，我个人嚟讲系非常之喜欢嘅， 又系咁啊，每次都话中意我哋，呢个难估啊，你啊， 今日嘅系 石山 佳 陽， 石山 佳 陽， 哇，几好啊！ 虽然咧就简短啲，咁但系因为佳酿即系平时可能喺一啲即系酒里边就会用到呢个 term 多啲啦，即系佢佳酿酿制嘅过程系出到嚟个 product 系好好，咁我哋就觉得咁样依食咗个音，而石山佳酿又 make sense 啊，即系你哋制造出嚟嘅嘢就叫石山佳酿啦，咁我哋即系简而即用咗呢个送俾你哋啦， 帮你谂埋派台嘅 promotion 嘅 plan 啦，已经 系我哋本身仲谂咗一个可以 for 你哋 fans 级用嘅名啊，叫石山街坊福利会啊。 系啊，呢、這个咪我呢、這个唔系我哋谂嘅咩？ 系咩？你哋有谂过啊？原来 我哋有啊！你知唔知我哋个 TG group 就系个 title 就系呢样， 就系石山街坊福利。 我哋监制卡文谂咗呢个，跟住我哋话呢个好 fans 级嘅名咁样样 咯。可能之前访问倾嗰阵咧， 系咪？其实我哋冇讲过。 可能系嘅，可能之前有讲过。 咁啊，呢个石山佳酿咁，当然就系即系讲下你哋即系做歌嘅过程啦。即系除咗新歌之外，即系平时，因为呢段时间可能大家多咗喺屋企咧，想知你哋有冇即系都 explore 下一啲即系音乐上面嘅嘢，试下玩下、砌下，喺做歌嘅过程都即系叫摸索下啲新嘅嘢呢段时间。 我有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咧？呢排睇 YouTube 咧，成日咧见到有个叫做。Skillshare 嘅網咧，即係佢有啲似 Masterclass 啊，定嗰啲。跟住我入咗喺度揾嗰啲Jazz Piano 嘅嘢嚟睇咯。因為我想學翻好啲吉他同埋彈好啲執琴，所以我就 join 咗就睇咗啲吉他同埋琴嗰啲 video 咯。 其中一樣就 Jazz Piano 係嘛？即係你話有睇啲。 即係我以前細個學琴咧係睇譜嗰種啦。咁跟住而家都其實咧彈直都仲係try 即係 do mi so re fa 啦嗰啲咁樣嘅 chord 嘅啫嘛，最多係調其中一粒音高去第二隻手咁樣。但係我呢排就睇開始想砌啲複雜少少嘅 chord 咯，咁就喺度睇人哋嗰啲嘢，跟住係啊，咁就學咗好多嘢，我都覺得。跟住之前咧，我同 Mason 咧有傾過一個問題，就話和音咧應唔應該用？嗰、那個 tritone 啊，你記唔記得啊？我睇呢個話題就係好深。 tritone 即係一二三啊 ？tritone 即係如果 C 嘅 tritone 就係 F sharp 咯。 啊 ，F sharp OK， 係阿分析啲樂理㗎、哦，所以你、 啊、 你可以講㗎。 我覺得係咪啊？係咪啊？樂理係 suppose 咧，普通耳仔聽會覺得係最撞嗰啲音嚟嘅，即係 C 同 F sharp 或者 D 同 G sharp 咁樣，即係隔一任何兩個音係隔，應該係八度啊？我都唔好知啲。 唔知啊，你睇咗咁多 少？ 唔紧要， 睇得最多 啦 呢度。 留翻你上堂嘅时候再去数。 你都冇睇。 唔系，但系嗱，放一个认真嘅讨论就系，因为其实咧，我觉得。是 work 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很多 jazz 的玩法里面都是会用一些很壮的音摆在一起的，尤其是在一些钢琴的 freestyle 上。但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啦，因为即其实石山佳可能很多本身自己做的作品都会有一些可能合唱的部分，你们以往去做一些和声部分的时候都有没有一些 preference 是尽量会是做一些比较 harmony 一点的和声啊，定还是有时都会想玩下嘢咁样嘅咧？ 我谂 vocal 嗰阵咧，通常我都系整第二个 melody 出嚟嘅，跟住咧就唱落去，即系就咁唱落去。我好少系特登 design 一个譬如三度咁样咧，因为我觉得好多歌都系会用三度或者五度啦，就会好工整嘅成件事。通常我系用第二条 melody 咯，好似一条副嘅 melody 咁样咧，即系譬如好似《暗恋家》里边嗰个 chorus 咧。其实你如果听下听真啲咧，佢个所谓嘅 harmony 其实第二个，即系佢唔系全部都跟三度咁咯，即系一时三一时五一时四咁样咯。咁我都唔知道叫唔叫 harmony， 即系好似一个 chord 咁样样嘅啫，我觉得。 但係通常嗰個 base 個 melody 就係阿楊同佢 design 咗，然後阿 Master 你再後加你自己嗰一 part 上去嘅。 係啊， 嗯， 係啊。 但係楊同搖頭，擰頭佢話唔係，永遠都係咁嘅喎。次次 Master 話係啊，楊同又話唔係。 楊同你又講下你嗰邊你個 side 係點樣啦？ 係啊，我通常 melody 都係 Master 寫第一條最 base 嗰條線嘅，通常啊，通常。咁然之後咧，因為我編曲，可能我編曲咧，我慣咗都係好基本嗰啲嘢，加到就即刻加咁樣咯。所以我就係佢所講嗰種、加三度或者減三度，咁就搞掂咗啦。我最興嘅就係最簡單啦，最簡單直接又可以好快好厚。係 啊， 咁可能佢會諗多樣嘢，因為佢可能花時間多啲喺個 focal 上面咧，佢會諗多啲。佢就會譬如呢首歌都係嘅，即係先知呢首歌咧，我哋個 first 咧。咁個 main line 就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樣啦，咁然之後個 harmony 咧，佢係諗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咧佢就唔係 exactly 唔係粒粒音都係加三嘅，好似佢頭先所講，但係會成個 first 咧，成個 first 你聽完個 harmony 同埋個 bass 咧，你會兩個都係。個廣東話都係啱音，因為其實通常好多時候你 harmony 如果就咁直接加三或者減三或者加五減五都好啦，你個 harmony 一定會有啲廣東話字係唔啱音噶嘛。係 啊 係 啊係啊！ 你如果你齋聽 harmony 一定係錯曬音咁樣噶啦，咁就好奇怪。但係 Martin 嗰次整呢個 harmony， 佢係特登想我連我哋個 harmony 咧齋聽都係啱音噶咯。 哦， 係啊，呢個就係。系啊，呢、這个就系我发觉咧，即系以前我哋写英文词多，但系后屘咧，即系发觉广东话咧，你如果用第二个音，即系直情用第二个 melody 咧，原来都啱音咯，即系好似有两把声音，两个人讲嘢咯，即系想营造呢个效果出嚟，咁就即系其实好玩过英文，因为英文真系冇音噶嘛，即系或者普通话， 即系乜都啱， 但系。系啦，你乜都啱，咁你就真系可能系你会俾个 melody 去主导咗你咯。咁但系广东话咧，发觉其实你真系如果谂一谂，我哋讲嘢嗰阵嗰个语调咧有九个通啊嘛。跟住原来你用第二条 line 写出嚟咧，有个咁嘅效果咯。 哦，呢、這个呢呢、這个明啊，呢、這个我听得明啊。 所以咧，我一路都好佩服佢哋系写得出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成嘅。 系啊，我哋写得好啊，总个 call call call call corner， 我话你听 ，call call corner 都迟过你哋出现啊呢、這个。但我想知道你头先话即系呢排有讲呢啲叫做和音嘅嘢，有冇话个缘起系啲咩就攞呢样嘢出嚟倾噶？ 缘起啊，又冇。不过咧，我发觉咧，我哋譬如旧年嗰三首歌啦，我哋监制咧好中意将我哋啲 harmony 咧压到好细声。跟住我哋自己屋企录 demo 嗰阵咧系好好玩嘅，即系我喺屋企录 demo， 我最中意就系录 demo 嗰阵嗰个 focal 咧。喺度試唔同嘅 combination 咁咯，但我哋去到好多時去到錄音室咧，會淨係錄咗好多 main vocal 啦，跟住 harmony 啊或者second 嗰啲咧，我哋會好快搞掂，反而係 有時唔唱添啊，有時 tune 出嚟，係 啊，有時唔唱，有時就咁 tune 出嚟。 咁 tune 出嚟嘅意思係即係攞原本嗰個聲，跟住即係升降咁樣 tune 啊，意思係。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嗱，如果由 production 角度嚟讲咧，呢个系好方便嘅。我又系用好方便嘅角度嚟谂嘅，就因为你如果直接 tune 咧，你唔会有时间上嘅 discrepancies 咯。因为如果你唱出嚟咧，你一定要对齐翻所有字，咁系麻烦同埋嘥时间嘅。但如果你 tune 咧，就 exactly 嗰条嘅时间嚟噶嘛，咁你就唔使对翻齐啲字咯。 哦，喂，另一样咧，我哋头先即系做访问前，我同阿斌，我哋都有讲开，即系呢一 part 有啲咩问咧。其中一样，我哋好似冇问过你哋嘅，就系喺你哋嘅歌里边，有阵时咧会见到，譬如编曲监制会用石山街个名啦，但系譬如今次先知啦，或者之前都会有作曲个位咧，就会用翻杨同 Martin， 而唔系用石山街。其实喺呢啲嘅 credit 个用字，其实你哋本身系咪有个 idea 或者谂法？咩情况之下会用自己名？咩情况之下用石山街咧？ 我覺得其實好簡單，你知唔知點解？就係因為報 cash 嗰啲咧要individual 咯，但係編曲咧，編曲係唔需要，編曲係其實係一個 service 嚟噶嘛。 O K， 個 credit 係一個 service 嚟噶，即係唔係一個唔會有 royalty 收 明， 所以就求其。 哎呀，好好啊！呢、這個答案好 make sense 啊！我覺得比我哋仲諗到好多好天花龍鳳、好複雜嘅嘢，原來嗰個原因就係咁簡單。 係啊，即係我諗，即係我如果係自己創作，然後即係兩邊掉嚟掉去咧，就會用自己的名字，大家坐埋一齊，可能諗編曲嘅話咧，就用石山街個名字，以為咁樣分添。 唔係啊，好市侩啊個原因咋，因為啊有啲錢要分開計，一半咁咪寫博主咁。 都實際嘅咁。 但 係 如果 我覺得， 因為都編曲都係全部都係 service 嚟嘅嘛，即係行內嘅大部分嘅編曲嘅 job 咧，都係你交咗俾佢，你收咗個錢，咁你就以後各不相干。 One off。 但係作曲唔係嘅。 嗯。 係啦，作曲就 keep 住收 royalty 嘅，咁所以編曲嗰下其實。你人哋知道是你編，但是你之後不會有啲咩，即係好似唔係創作一部分咯。其實 你知道呢個生財之道係嘛？你應該都喺 royalties 度，好重視呢樣嘢，因為分 我都想啦，幾廿蚊，幾廿蚊嘅咋廣州？ 食 到邊個 lunch 啊？ 係咯， 食唔到啊！頭先 Master 想補充嘅係咩啊？ 我頭先想補充咧，係就好似。就好似咧 ，Gen Y 佢啲歌里边咧，佢咪成日有个 tag 咧 ，beat tag，Gen Y beats 咁嘅。其实就系想咧，其实嗰、那个即系譬如好多时候啲人睇，譬如石山街个组合啦，咁系想摆翻即系自己嘅名，即可能 Mason 或者杨桐，即系俾人知道有个咁嘅概念，究竟石山街系边两个啊？咁样样咯。咁即系好，起码啲人会认得哦，石山街原来有两个，咁系边个？即系大家个名系点样样？ 咁你会唔会有时都考虑做自己嘅 beat tag 啊？有冇曾经倾过呢样嘢啊？ 冇啊！你系咪应该要啊？ 冇啊！完全 用咩？ 咁可能如果你 beat tag 可能系 石山街街咁 一啲石山街样咪得咯？而家 石山街 on the street 咯，人哋 in the house 你 on the street 咯， 你听紧系石山街样咁。 除咗即系头先我哋讲一啲啦，即系讲起石山街样，即系因为其实而家即系好似我哋做访问都要分开几个唔同地方做，你做。做歌其实会不会反而那个影响是没那么大呢？因为即、感觉上你们好像一向都可以在家完成到自己的部分，然后大家再各自拿出来去、交货再去谈的时候，会不会其实在这段时间即使不能够成日同一个 studio 做事都可以 keep 住有一个生产力在这里呢？ 有啊，真的好像其实没什么影响，好像 系啊，冇，都系，只歌一样咁慢咯，一样咁慢，一样咁烂。啱寻日我咪染发嘅，跟住佢咁啱都喺 salon 度整头发啊嘛，跟住佢会有时会突然间有一两句，然之后喂，我头先咧做紧嘢嘅时候咧谂到两句 melody 啊，咁样，跟住佢就会就咁讲两句咗，跟住我就觉得啊，不如你录好咗先算啦，即系佢咁样讲话一定记得。 你系懒，你唔想开始做咋嘛？ 我以为是表示欣赏，点知原来是你整咗先算啦。 哦，即系通常是咁样嘅，即系通常个过程就是 Master 谂咗两句 melody 就会抛咗俾阿杨桐，咁杨桐你就要负责开始揼呢件事出嚟，或者去开始要编啦咁样啦。 都唔系通常嘅，即系一时时咁啱，寻日佢系咁咯。 我想挑战一下今次咧，我哋有首歌系由真系就咁滴滴啦，因为好多人作曲都系哒哒哒哒咁样先滴滴哒滴滴哒哒咁样样啊嘛。咁我就谂住今次滴滴哒哒开始一个作为编曲嘅咯，所以我就谂住唱两句俾佢编咗曲先。 但系点知佢就话你搞掂先啦，都系咁啊。 系啊。 我同你讲，我要一个 proper recording。 唔係，因為 即係用 BPM， 純粹係因為楊桐未染完髮，未得閒，應該我估係。 佢未得閒，佢欣賞緊佢自己嘅頭，佢真唔得閒嘅。hea 我喺度， 我要試下。 黑膠碟仲停不掂，旋轉的唱機轉走半天，就等於沙發停幾遍，王菲一手冷戰。总爱挑战，像偶像引齐冷满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才好放肆嘅光年，即使超邦当年，背负过去荆棘，创造新的经典。那故事太癫，要创世界新心态，不需要卖力扮乖，正经最坏。Bye.

今日苏颂音乐有石山家杨同 Mason 喺度啦， 系 啦，知道咗近排你研究咗，特别系头先讲和音嗰啲嘢之外咧，你哋嘅新歌先知啦。咁我同阿斌咧又系估关于呢首歌嘅嘢，然后交俾你哋去揭晓嘅。 好啊，系啦，今次我估先就系我想估咧，同都系同 vocal 有关嘅。既然头先都讲开 vocal， 因为咧去到先知入边有一句 chorus 最尾嗰句就系自己主宰魔我咁样咧，个魔我咧有一个好复杂嘅扭音喺度嘅，同埋好长嘅嗰个扭音都。咁然后我就喺度估，其实本身咧喺个 demo 度咧呢个尾音呢个扭音咧，其实系用 beat 去做嘅，即系唔谂住系用人声去唱嘅，佢系用一个 beat 揼出嚟嘅嗰个扭音。咁但系可能你哋一路做歌嘅时候，我唔知会唔会系自己忽发奇想也好，可能监制阿 Murphy 有提议过啊，不如好似用人唱个 beat 都几得意啊！咁不如今次试下用人唱个咁长嘅扭音啦，咁样。咁我估嘅就系关于呢一个位啦。 因为呢个位阿斌就话佢好即系好印象深刻嘅。咁而我想估咧、哦，印象深刻咧就系、是、嗰、那个其实 intro 开始，点解会咁留意 intro？ 我哋踢歌嘅时候，即系会数住个拍子，然之后去喺你唱之前会踢歌啦。咁平时数都系即系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咁好规律。但今次呢一只咧，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之后咧，跟住就去翻一二三四咯，即系好似系有少少唔同咁一个 pattern， 即系我唔知道我个数法有冇错啦，但我自己嘅数法就系一二三四二三四三二三四，跟住就一个 cycle 啦，原来已经 见到杨同个样好奸， 系啦，加埋佢呢个红色嘅头发，好似迪士尼嗰啲魔女嗰啲咁咧， 系咯， 系啦， 喂你食， 咁我想讲今次其实你哋喺呢首歌里面想玩嘅，可能会唔会？最開頭就係可能就係揼咗一個咁樣嘅一個 pattern 出嚟先，即係想試下，除咗聲音上面以往你都玩之外，就喺嗰個可能即係拍子嘅 pattern 上面玩啲嘢，係啦，睇下可唔可以 work 到，就由嗰度作為一個起點去做呢首歌嘅。 好開心你哋揾到啲咁嘅咁 detail 嘅嘢，因為咧首歌咧，其實我就咁俾我嘅印象中咧，首歌其實可能好普通咯，即係今次嘅編曲係比較 acoustic 啦，同埋。咁跟住，原來你哋揾到啲咁 detail 嘅位喺度，好得意。 咁我哋兩個即係估嘅呢啲 detail 位，你哋又拆解一下究竟，即係我哋嗰種諗法啱唔啱咧？係咪真係咁樣樣嘅？ 定還是純粹係我哋諗多咗咧？ 係啦。 主宰魔嗰度咧，其實本身 demo 都係人聲嚟嘅。咁啊，本身 demo 嗰度寫住係 I pay for it all 咁樣。通常我哋唱歌都某啲位，我哋中意留翻嚟做即係一啲咁嘅扭音咯。系啊， 呢个 系 你 唔系必 你写嗰个 demo 嘅一个可能一个小习惯系嘛，即系好多时候写 demo 你都会有啲咁样样好 即系中意咁样样玩啲音系咪？ 系啊系啊，就好似最尾其实个感觉就好似即系落翻落嚟咁样样咯，即系好似去到最尾原来都系翻嚟原地咁样样咯，原地踏步即系谂完，譬如好似呢首歌里边先知咁，你好似谂完经过好多一啲即系讨论啊，自己个脑里边喺度谂嘢，咁之后翻嚟原地，原来系可能有好多时候我哋讨论嘢系冇结论嘅，即系永远都系继续系咁喺度左同右喺度拣唔到咁。 咁本身英文词嗰度所讲嘅 topic 或者内容其实系关于咩噶？嗰陣時， 其實我好中意Martin 佢啱啱講，你就係講 I pay for it all 嗰下嗰句嘅，因為咧佢呢個歌詞就係佢成個 demo 歌詞咧，我覺得係最我自己最有 feel 個位嚟嘅，就係成個係點咧？就 You think I like it 'cause it's free, I pay for it all。即係咧，我 get 到意思啦。雖然 Martin 話唔係咁，但我 get 到意思就係你以為我喺呢度想得到嘅嘢，好似好容易得到，好似免费，好似系随手可得咁样啦。但系唔系咯，我系付出咗好多唔同嘅嘢，或者我系牺牲咗好多，摆咗好多嘢出嚟先有。我唔系因为我喺度，我系You think I like it 'cause it's free， 但我唔系因为免费所以留喺呢度。我係俾咗好多嘢先至可以喺度， 所以版權係好緊要。 所以我嗰啲客我係好中意嘅。 係啊，佢好有精神嘅，身同感受。 咁但係你 get 到呢個，我覺得都解得幾好。但係 Martin 就唔 agree， 即係其實本身個初衷嘅諗法又另一樣嘢嚟嘅。 係啊，佢話佢唔係咁嘅，係啊。 係咩啊？你嘅諗法？ 唔係我諗咧，即係如果要即係 general 啲啦，個個都明嘅情況就係咧，譬如咧，係啦。 就好似我哋申請信用卡咁啦，佢嚟咗好多一啲免費，即係送戲飛啊，又唔知送乜嘢超市現金券咁啦。咁你以為嗰啲全部都唔使錢啊？但其實你申請張卡過嚟咧，你遲啲要使噶嘛，即係你要碌噶嘛，咁或者要俾年費，即係你 pay for it， 即係其實全部都俾，即係全部包曬咯。 即係免費嘅嘢通常都係最貴嘅。 浪漫嘅講啲嘢， 係啊，no free lunch。 系 okay, 你只歌可以揾嗰啲咩 EPS 啊嗰啲合作喎，要要 pay for it 哦咁样。 讲完我啱啱呢个好复杂嘅扭音部分，我哋讲翻一个歌曲上边比较开头嘅位置，就系、 是、 你嘅 intro 嘅部分头先啦。波城鼓就系今次喺拍子上或一个歌曲嘅结构上，比以往可能做多少功夫，扭多少少唔同嘅咁样。 系啦， 系咪真系有特登喺呢啲位度再落啲细节咁样？ 數嗰下你話係一二三四二三四三二三四係嘛？跟住係點啊？ 跟住就已經一個 cycle， 跟住就再嚟一下就再嚟 ，boom， 跟住就又一二三四二三四。 哦， 係啦， 係啊，但係你都係數錯咗。 係點樣？係啊，我都捉咗一段時間。 其實係啱一半，啱一半，啱一半，因為你三個 cycle 真係十二下啦，係咪？ 係啊，係十二下。 十二下。我哋啲 cycle 系六下嘅，因为 咁我教你数啦，就系好似一二三四一二一二三四一二咁样咯，所以就其实有六下喺度嘅。 哦， 我哋通常一开始写歌或者一开始特别嗰阵咧，会拣啲好普通，譬如四四啊，跟住六八啊，六八就好似。即係好似舞曲咁樣啦，一、二、三、四、五、六咁樣噶嘛，之類啦。咁但係今次其實我記得一開始點解會有呢首歌呢，其實就唔係話啲咩 topic 啊，啲乜嘢想講啲咩先嘅，其實係想 challenge 自己呢。其實楊彤想 challenge 自己整一首咁樣六拍嘅歌咯，因為佢聽完 有一首係咪 Going Home 啊？我唔識得佢個 artist 嘅名字，佢聽完之後覺得好令佢好似好 calm 好 peaceful 咁樣啦，跟住佢就想做一首差唔多類似嘅歌，咁跟住我後屘就寫咗啲 melody 落去。 哦，咁但係其實實際操作上面難度高唔高嘅？即係嗰個拍子用咗呢個方式去做之後， 都 OK 難啊嘛？ 係咩？你話 我寫 melody 嗰陣難， 我好中意睇佢嚟打架。 production 方面冇乜 melody， 我覺得好得意嘅佢個。係啊，即使係你寫嗰啲好 loop 嘅嘢咧，個感覺都唔係好 loop， 因為係有少少突然間冇咗一橛嘅感覺咯。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有捉緊嘅感覺，我聽落去 就係想捉緊，係咯，聽本身嗰隻歌都係咁嘅，即係聽完你譬如普通咧四下四下咁 loop 住咧話咧就好圓滿噶嘛，即係又翻嚟四下咁樣。咁但係今次因為四完之後係二啊嘛，咁所以嗰兩下咧，你會覺得好似冇咗一半咁咯，跟住你就會無端端又翻去四下，即系翻去原地咁，成件事就好似系咁样咯。 所以我哋就一数咧，就会数到乱咗咯。你呢唔惯嘅，我哋呢啲 唔识数就会数到乱咗啦 咁样样。但系同时间，我又想问另一样嘢，就系关于即系同你一位合作咗一段时间嘅监制 Morphy 啦。因为我记得上次咧，你哋嘅作品啊 ，Morphy 都有一个好得意嘅桥俾你哋，就系加咗个西班牙吉他落去嘅，如果冇记错。 系啊系啊系啊。 今次啦喺呢首歌上边，佢有冇一啲几？你哋覺得幾有趣，可能你自己冇諗過嘅一啲 ideas， 又加咗啲元素咁樣咧。 有啊， 首歌咧，主要咧，因為我做 demo 嘅時候，因為我做 demo 不嬲都係用好MIDI 嘅樂器嚟整嘅啫嘛。咁有時如果我想用啲好即真樂器嘅聲咧，就唔係幾好嘅，會做得即係會有啲膠聲咁樣嘅。咁呢首整完個 demo 之後，咁就請咗阿 Morphy 幫我哋彈翻啲。我想有嘅一啲長音嘅吉他咯，其實係。 因為頭先 Mason 都有講呢一首嘅感覺可能 acoustic 多啲嘅，咁其實即係做呢一首先知嘅時候，去 balance 一啲叫電子元素同埋一啲樂器上面嘅取捨，今次有冇係就住可能 topic 啊，或者只歌嘅感覺，定係點樣會令到今次就偏向多啲頭先講嘅 acoustic 咧？真係。 因為其實我唔覺得好 acoustic 嘅，其實只不過可能我揀嗰個鼓聲係叫做真啲嘅聲咯。 但係 因為其實平時啲鼓聲可能係好電嘅話，係一啲第二種聲嚟嘅。但係呢個係個 rim sound， 就係真係嗰下搭落個 snare 邊嗰卡。 声嚟。 嗱，呢个时候咧，我见两位对呢首作品本身原有嘅面貌咧，都有好唔同嘅一个睇法同见解喺度。不如都各自表述一下最初佢嘅初型，你哋对呢首歌最 raw 嘅状态系有一个点样嘅 expectation 喺度嘅？其实最初。 其实呢首歌好近，好接近 raw 嘅，我觉得。 嗯。 阿监制佢都唔系话加咗，即系佢加咗一啲吉他啦，咁可以即系会令到佢真系，所以点解我会觉得佢再 acoustic 啲？因为本身已经唔系好多即系 synth 啊，唔系好多真系好电子嘅鼓啦。咁跟住佢再加埋佢啲电子吉他落去咧，其实真系令到首歌，我觉得系。系咯，好比較好唔似我哋舊年嗰三首歌咯。咁佢跟住後面咧，其實我好中意一個位咧，係一個 outro 嗰度咧，佢無端端用係咪琴嘅聲，無端嘟嘟嘟嘟咁樣咧， 係 突然之間好似又係佢嘅 idea 嚟嘅。咁我都唔知佢即係呢個 idea 係邊度嚟，但係會令到係咯，即係成件事好 surprise 到我咯，同埋佢。后尾呢我唔知你听唔到我哋 fade out 啦。 係啊。 我应该讲下 fade out。 好啊。 佢 fade out 嗰度呢佢无端端啡咗两句嗰啲吉他咩。咁樣我唔知你會唔會聽到。 係、哦、有。咁樣。 突然間有幾一下醒咗咁樣㗎嘛，突然之間。 嗰個位好 sharp 嘅。 我覺得嗰個位好有，即係好有感情，好似係佢賦予咗個感情落去首歌度囉。即係我哋本身寫呢首歌嗰陣個感情就係、是、都几字即几点样讲平如止水咁样 啦、嗯， 想不断系咁系啦，想重复 loop 咁样。咁但系佢作为一个即系监制，即系可能系第三者去睇呢件事啦。其实佢好多地方佢都系好似第三者咁样啦，即系词都系啦。我哋本身讲话词可以写咩 topic， 跟住佢都有我哋同郑敏咧去倾即系有我哋自己讨论咯，即系佢好似一个旁观者咁样，跟住后屘佢就会加佢自己嘅一啲料即系一啲调味料咁样，令到件事又几特别咁样。 嗰个非欧味啦，呢一个嘅 design 啦。 啊，系啊系啊，非欧咧，因为纯粹我听好多嗰啲80、90年代嗰啲歌啦，跟住突然之间觉得好似有好多歌，即系个 fade out 呢个 technique 好似好耐冇俾人用过，可能喺某啲 genre 咧，即系可能 hip hop 嗰啲会多啲，但系我觉得好似好少听到 fade out 呢样嘢，所以想摆翻呢首歌咯。点知我觉得啊，都几即系摆完落去之后咧，我会觉得几啱个 topic 咯，即系主要首歌就系个 topic 就系好似讲紧咩自由意志啊，或者系宿命论，究竟边一个同边个咧咁。就好似不断轮回咁样喺度， 喺度回荡咁样。 系啊，系啊。 我都补充就系咧，其实一开头我都唔想飞啦，我就系好惊咧会有嗰种旧歌嘅感觉。 哦，系咩？ 最屘系啊，我都系听你讲啦，唉。 其實咧，佢冇 fade out 咧，嗰個 version 咧，我哋可能 live 嗰陣會用嗰個 version， 因為 live 好難做 fade out。 嗯， 都係啊，係啊，啱啊，呢個 你直接拉低個 master 咯，不停彈，跟住拉低個 master 咯。 但我哋仲喺台上面，即係如果冇燈嘅話咧，如果冇燈光控制嘅話咧，我哋好怪嘅，坐喺台 上就好尷尬咁樣係。 係，我記得聽到本身呢、這個即係呢個 cold end 嘅版本嗰陣咧，因为佢唱嗰歌词 We burn through it all， 跟住我就突然之间有个 image 喺个脑度咧，我系谂起爆炸咯，即系我谂起有好多火喺度烧住呢个场景咯，系好震撼噶。跟住后屘我就话，MV 可以去炸一啲古董车，跟住 咁激动嘅你， 系啊， 冇关系喎两样嘢， 考虑到 budget 同埋同埋我哋而家转咗 fade out 咧，咁就冇咗呢个 idea。 OK， 咁我而家强烈要求做翻一个有 ending 嘅版本， 好想睇炸， 可以炸嗰个古董车， 你话炸玩具车都好啊，即系影微型嘅嘢 咯，玩具车可能 OK 喎呢个。 但其实即系呢一首歌，即系先知嘅歌词，今次揾都系郑敏合作，上次石山街嘅石山派都系啦。咁你话 Murphy 都真系好大自由度俾你同佢倾，咁点样由头先阿 Martin 所讲，即系用信用卡嗰个免费申请嗰个例子，演变到而家讲到因果啦，即系所有嘢都好似系整定啦，即系你哋点样倾个 conversation 咁样慢慢演变嘅？ 其实 demo 咧都有一句，另外一句就话，其实我谂系呢句最贴题咯，即系反而我哋头先讲咩 I pay for it all 啊嗰啲咧，其实喺即系 release 咗呢个 version 里边，其实应该都唔系好关事。但系我写 demo 嗰阵有另外一个 idea 咧，就系话有时我哋可能系做一啲，即系以为自己做一啲坏嘅决定啦。咁但系可能嗰啲决定咧，有时谂翻起，可能系即系本身已经系 meant to be， 可能系本身即系你系跟住呢个 plan 去行咧。其实你行到嗰步咧， 可能你真係係咯，即係整定咯好多嘢有時。跟住佢可能捉咗呢一個 topic 咧，跟住佢就我哋同佢喺度傾話啊，係都幾得意喎，即係喺度討論自由意志或者係究竟有啲嘢係我哋自己揀啦，定係即係其實只不過一個宿命咧咁樣。 你哋有冇覺得有啲嘢發生喺自己身上，有一種整定嘅感覺嘅咁？ 佢染紅色個頭， 唔係嗰啲碟頭飯啊，整定啊咁樣。 唔係，但係我由細到大都覺得係整定嘅，因為我個角度咧，我自己角度咧，我覺得如果你冇得調翻轉做第二次咧，咁即係整定嘅咯。即係我如果用好簡單咁講嘅，我係覺得係係啊。即係因為你冇得調翻轉去選擇第二樣嘢噶嘛，咁你只有一條路嘅啫嘛，由頭到尾。咁得呢一條路嘅話，你以為你有兩分叉路口，但其實你個分叉路口係 based on 你之前所有發生嘅嘢，你係一定會揀呢條嘅，你係唔會揀。 Goosebump 啊！你講完之後，我而家有 Goosebump 打冷震啊！聽完之後， 即係好命中注定啊！楊紅提嗰個睇法係。 系我自己覺得係嘅，因為頭先 Mason 講嗰句歌詞咧，我都想仔細解俾大家睇，即係 Mason 寫嘅呢句，我都中意嘅就 I might have possibly made a bad decision 啦，即係可能我自己揀咗做錯咗一樣嘢啦。咁但係佢之後嗰句就話 I'm possibly just a made decision， 即係我係嗰、那個我係被決定嗰樣嘢咯。 嗯，哦。 系啊，呢、這个 Mason 又系 Mason 啦，我又嗰啲字唔错啊。 所以整定呢只歌咧，都系要用一个非欧美。 系啊，所以就话后屘点解谂到所有嘢翻翻转头，所以点解会咁 match 咧？觉得啲嘢原来系整定。 咁所以呢一首啊，就石山佳漾嘅最新派台歌啦，就系先知啊。咁大家听嘅时候，你可以试下跟住数头先讲嘅拍子啦， 系啦， 系啦，又可以享受下嗰个非欧味啦。 吓，下次佢哋， 我有个延伸阅读，有个延伸阅读俾大家，就系可以去听，其实我一开头咧，你补充咗另外一边少少啦，就系、是、咧。其實監製，因為知道監製知道我咧，喺譬如之前幫我朋友Serena 整嗰啲歌入面咧，我自己係最 proud of 離原嗰首歌嘅。咁、我哋監製知道嘅，咁監製其實有 make 過一個 comment 就話，不如你整首好似離原咁嘅嘢啦咁樣。咁另外呢首歌咧，其實一開頭整嘅時候，可能我都幾年前啊，咁就係我。好鍾意嗰首歌就係一個冰島嘅 singer-songwriter， 就係 Austria 嘅 Going Home， 就頭先 Mason 都有提過。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延伸閱讀，可以去聽 Going Home 同埋離遠咯。 係 Going Home 嗰個 artist 點串啊個名？ A 一上面有一撇嘅 A 字上面有一撇，跟住 S G E I R。 S G E I R， 嘗試揾下啦。如果揾唔到，我哋睇下楊紅嘅。IG 会唔会介绍 自己 po 出嚟啊？系啊，大家可以 story 啊，你要睇我 story。 O K， 睇你 story 会噶啦，知道。 系啊，大家可以亦都参考呢个延伸阅读啦。 系，你快啲将你条颈个红色部分摆埋上你嘅 story 度先。 系啊，整个 filter 俾所有人。 好啦，我哋下次再同石山佳倾偈。 姐姐 ，thank you， 杨桃 ，thank you， 马神， 拜拜， 拜拜。 谁是偶像仿佛已经合跳船，何谓抉择即使自由然兜转，存在哲学好比含于思考中，那心如钢， 为了当日实主角，为了解日实感觉，为了解日实触碰，别偏方看穿的那事，然而通通太迟，翻一开早再重枯萎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原来是一早已经偏了的事，原来是一早已经可曾留意，原来是一早所握的既定锁匙，如同我去出生为谁决定谁是我？这样。 中，听见的一切歌唱，遇见的一切信仰，在冥想。经过这两字，犹如望不清的影子，看清的那时，明明苏醒有时，花一开早栽种，枯萎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为何是一早已经偏了的事实？为何是一早已经可赞许先知？为何是一早掌握的既定锁匙？由人越转天意，出数秒再决定谁是我，这一秒再决定谁是我。 这个非洲味啦，听过由石山街新嘅派台歌叫《先知》，听日见。